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上周刚对亚马逊撒娇撒吃的，第二天这空调扇就送到了。隔离期间的乐趣就得这么找啊。这几天巴黎越来越热，此刻呢，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吹着空调扇，竟然是无限舒畅的感觉，真是实力践行，给点阳光就灿烂。当然，这也可能跟昨天吃了钵钵鸡有关。多少天了，终于有想群众之所想的中餐馆陆续开启了线上业务，烤冷面、鸡汤饭、红油钵钵鸡，傻娃整个是满血复活。42欧，这钱就该人挣。说正经的，如果说疫情之下谁真的得利，那亚马逊肯定要算一个。过去这三个月，亚马逊的股价强劲上扬了13.4%，要知道同一时期道指可是大跌了近20个百分点呢。毫无疑问，这次的全球疫情催生了医疗、物流等领域的一波向好的行情。像是亚马逊大手笔增聘了17.5万名全职或者是兼职的员工，而光是他的执行官贝索斯个人财富到目前为止才4月份啊，已经增加了240亿美元。有好事的人就揣度了，不知道他的前妻此刻会不会觉得当初的决定做得太早。去年呢，他俩的世纪离婚官司，前妻麦肯齐可是拿到了天价的分手费。这个数字呢，到底后面有多少个零，傻娃子是数不清楚，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谷歌或者是百度。反正结果就是呢，这位女士借此跻身全球女富豪前三甲。用傻娃的脑子想，如果再晚一点打离婚官司，拿的钱岂不是更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麦肯齐女士自然不是一般人，人家拿到分手费之后立刻加入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将一半的财产捐出来做慈善。所以啊，富人的世界还真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妄议的。疫情还远未结束，但经济早已哀鸿遍野，有人期盼着报复性反弹，但也有人觉得这种报复性消费可能短期内不会来，闷得越久，报复的可能性就越低。我们的生活多半会进入新常态，一来呢，在特效药与疫苗问世之前，与病毒共存是极大概率的事件。想想看，如果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所谓楼上楼下的邻居甚至朋友面对面喝个咖啡都可能被感染，那谁还敢出门花钱呢？警惕疫情，但千万别过度渲染。当人们的消费习惯回不去了，再怎么鼓励可能都是徒劳。二来更简单粗暴，兜里没钱怎么消费？很残酷是不是？那这才真是需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时候呢。当然，就像刚才说的，疫情之下也有表现抢眼的，比如说民以食为天呢，跟生活必须越相关，自然受冲击就越小。包可以不买，但饭不能不吃。再比如跟健康医疗相关的产业也会利好，这个自不必多说。再比如了，为了适应宅在家里远程办公的需求，资讯科技等行业的前景也很光明。这年头没有一个 Zoom 账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被隔离过。那今天你 Zoomer 了没？不过说真的，免费在线就40分钟，多一秒都要交钱，这 Zoom 这招啊真的挺狠。亚马逊为什么行，无非就是踩准了节奏，而且一直水准都在线呗。如今他占到了美国网上消费的半壁江山，难怪有人说亚马逊才是美国名副其实的基础产业。还记得因为员工健康原因亚马逊关停法国物流仓库的事吗？最新的消息是原定的5天时间又加了2天。管他呢，反正我的空调扇已经送到了。隔离一个多月了，此前法国人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上周马克龙给了大家希望，5月11号之后根据情况逐步开放。那现在呢，法国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解封，解封之后到底怎么办。那解除隔离也不等于生活就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这个大家自然是知道的。所以近来法国人着重讨论的都是加大对病毒检测筛查力度，以及推广戴口罩出街等等话题。对于筛查，很遗憾，法国目前的检测能力只有邻居德国和意大利的1/3，而对于口罩，短时间自然还是缺，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曾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败给小马哥的国民联盟主席女议员勒庞，晚上在接受采访时，不出意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政府的防疫组织工作， 他说，法国一周才生产800万只口罩，看看人摩洛哥一天的产量就是500万。不管怎样，各界也正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忙碌着。比如说在巴黎，乘坐公交必须戴口罩，地铁乘铁加配洗手液，提供更多的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等等，将会成为后隔离时代巴黎人的生活日常。在一些小规模的城市，甚至有市长承诺将免费发口罩覆盖所有市民。当然问题不可能没有，5月11号之后孩子重新开学，但学生复课可不是学校全面消毒就万事大吉。且不说学生和老师都做检测不现实，即便今天检测结果是阴性的，这就能代表明天不会被传染吗？所以家长老师的担心和疑问自然不少，有人甚至表达了尘埃落定前不愿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想法。再比如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这我们也知道，所以5月11号之后老年人还要继续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吗？在法国要回答这个问题真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反正到目前为止，从总统到专家组的成员，不说三缄其口，那也是环顾左右，最多也只是建议。因为如果只让特定群体隔离，很容易被人扣上歧视甚至是限制自由的帽子，这还真不是简单一句都是为你着想为你好就能糊弄得过去的。你当然可以不理解，看着就好，有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讽刺嘲笑也该歇了。近来因为如此翻车而引发的外交事件还少吗？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不要紧，有人可真要为此磨破嘴跑断腿。实际上在这里，人们往往是把利害关系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你，公众更习惯靠自己的判断来选择，每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理性的自然人当然知道，个人权利最大化的前提，这恰恰是尊重并保护别人的合法权益。傍晚，法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再次举行记者会，各种答疑释惑。总理说2021年前疫苗可能都没戏，想起几天前看到美国的研究，2022年前人们都要保持社交距离。不过卫生部长也宣布，从明天也就是周一开始，家属们可以有限度的探望养老院的亲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辩证法。